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第56次全会扩大会议2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参加会议的有有关部门干部、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、各委员和候补委员、各协会和学会的干部，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科技联盟干部。会上就各级委员会、协会和学会社死患者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主体106年2017年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战斗任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。